我们众生在轮回里面就是什么情况？埃克欧利亚蒂，埃克阿蒂卡玛蒂，我们还是欧利亚蒂，还是尘？什么叫做尘？就是强奸。什么叫挑在上面？挑在上面就是断奸。因为我们众生看不到中道，所以我们尘就是去强奸，还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境界就是断奸。这是阿含经的了解。来避免常见跟断见，佛就是教八支神道。现在什么是唯识的了解？虚伪唯识的了解很重要。什么叫做欧利亚的？什么叫做尘？我们尘，因为我们了解边际所知为真的，我们了解概念为真的，名、句跟闻、声为真的，所以我们尘。这种情况，为是叫增益，增加的增，利益的益，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已经讲一切是谛论，一切是谛论也是讲有。如果我记得好，有四种内观。什么四种内观？第一内观，是什么内观？沙玛达布邦伽玛，就是先修沙玛达在修内观。第二内观叫做超越萨玛罗巴，超越增益。第二内观是什么？阿帕瓦达阿提卡玛，阿帕瓦达叫做损减，损害的损，减少的减。那怎么避免增益？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就是了解这个边际所知，依照唯识。如果我们要了解唯识，不管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，我们是在三增境界。边际所知的境界， 依他七说，依他七的境界跟中文叫巴里尼什巴那叫圆成，圆是成，圆成是巴里卡尔比塔巴拉坦特拉巴里尼什巴那，那个梵文表达很清楚，巴里卡尔比塔就是妄想的境界，因来了解妄想的境界，我应该要因说一切是毗伦所讲的，八种妄想。在八种妄想里面，依照一切是毗伦，其实连罗汉有妄想，很有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依照唯识罗汉，虽然他有完全出离，什么障碍？烦恼障，他没有出离所执障。因为他没有处理所知障，所以他有自心妄想、svabhava妄想，他有靠 svabhava 靠自心的差别妄想，好像手是灵呐，相是趋相，如果他相信这个是自心，那就这个也是妄想。好像地界因，如果他相信地界是有自相，那这个也是妄想。地界跟所有界不一样，那也是妄想。如果他相信地界有自相，那他跟水界不一样，也是妄想，都是妄想。这个妄想，菩萨才能够处理，因为他能够处理，法无我。罗汉还是不能够超越，他能够还减少法无我的道理，不过不能够完全超越，因为他的相关的过程还是靠那些分别，对不对？菩萨的相关的过程就是靠非安离地，所以超越所有的分别，所以有两种相关，非安离地跟安离地相关。然后第三妄想连罗汉还不能够完全超越，就是依照唯识，就是什么妄想？宗旨，宗不别，就是宗别跟宗，别相跟宗相，中，我的发音不好，中相中，中执执着的执，好像色音，收音相音，是多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不过他能够完全超越凡夫的境界，因为他已经有超越我、随我、随我，就是说我，我跟属我，还是属于我，

缘起的分析。所以事发的所以是在心，如果没有心，没有什么事发。所以外面的境界，我们用五根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境界，就是阿拉耶的香氛，所以因为有我，有 Buddhagala Atma， 有 Dharma Atma， 有人我跟法我，的 Upachara。玄奘翻译为家说，Upachara 即是家说，也不一定是理想的翻译。Upachara 叫做我们习惯，我们的心有很深的印象，有人我跟法我。Upachara 就是习惯，我们也可以翻译为家说，如先生玄奘说。所以我们的心变成香氛、见氛，跟自称氛，自称氛就是阿拉耶，那为师的方便来入玄关的过程，就是了解那个说去法说观法。他们没有真的存在，为什么没有真的存在？因为他们的结构就是那些机位的结构，失去的结构，他们只是概念而已，推理的，没有真的存在。那真的存在是属于谁？是属于心？不过什么心？因为这个轮回的心是靠所缘，如果没有所缘，没有心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能取心